找到了我，在我的心中刻下了你的承诺，难道你不遵守？思念纠缠着我，闭上眼我就忘了恨你的理由，想起那些温柔，你为什么放开我的双手？我试着体会生命充满各种苦衷，我在黑暗之中寻找幸福的下落，等待原来那颗流星划过天空，总要在说完再见以后再开始明白爱多浓。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 徐佳莹帮我写的，不管幸福来了没有。